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还在那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自。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是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在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 FM98.2 呢不仅可以听，而且可以看，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在页面的右下角呢会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生的情况了，就可以看到今天我跟大佐是过了两个季节。 没错，我也今天也发现了为什么我每天都这么奇怪。 问题问特别好，特别棒啊。那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看到这奇怪的一幕。 对，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怎么回事呢， 对，这个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啊，找到这个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视频互动，给我们刷刷小礼物啊，这个发发弹幕什么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啊。 主要可以吐槽一下嘛，大佐今天怎么穿这么少呢？不出位，你知道吗？但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因为我们是可视化的直播间，所以我们上头有好多好多的灯在烤着主持人， 没错， 穿特别少吧，在外面就会特别热，然后进来你就要承受一个高温。我昨天穿的羊绒衫，你知道吗？我做节目做了一半，加上昨天做的特别嗨， 晕倒了是吗？ 没有，我就感觉到我里面的有一个背心都湿透了。 我的天！ 一会儿你们会也会有所感受的， 来，有这种感觉的啊。 对，在介绍嘉宾之前，先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谢谢。然后再来 介 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是新面孔， 没错， 他们是青年演员张彤，欢迎， 欢迎， 大家好。 还有一位也是青年演员邢木子，欢迎木子。 Hello， 大家好。 欢迎欢迎。 木子就特别棒，你知道，他知道离话筒近，张彤太远了。对，特别特别低调啊，没事， 但是 一会儿保证让你不低调。 看起来就很硬汉的那种形象。 对，我今天刚见到他的时候，我有点害怕。 为什么？ 就是长得特别英武，就大家可以从画面看到，就是反正就是让人觉得有点害怕的感觉。但实际上特别热情。 没错啊， 你 就 要展现一下你热情的一面。 各位老铁没毛病，双击666啊，小礼物走一走啊， 小礼物走起来啊！我跟你说，他可以接斯坦的班了， 我觉得可以。 我们有一制片人常来上我们的节目，他叫王斯坦，然后他每次上来以后就基本话术跟你一样，老铁没毛病，小礼物刷， 小礼物刷起来啊， 是吧？ 对对，没错没错， 都这样， 还玩大铁，他跟你就体格也有点像， 就是雷同了。 你多高？ 1.82米。 哦，他差真的差不多， 对，真差不多。 但是斯坦可能还再猛点，你知道吗？再加上 他会更 壮 一点， 然后他往那儿一站，就是据说你知道吗？就我们另外一主持人于浩他儿子看见斯坦就这样， 惊呆了， 特别逗的一个小宝宝。 叔叔，你不要过来。 他还不会说完整的话，现在于浩的儿子就不到2岁吧，就他还不会这么清楚的表，但是他的肢体动作已经很鲜明， 就已经体现出了斯坦有多害怕。 一个庞然大物，这什么玩意儿？ 阴影完全都把他笼罩，你知道吗？那好，我们今天邀请二位嘉宾呢，主要是来进行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围读的是情景喜剧非常经典的一部《我爱我家》。 对， 其中的一集。 对，没错啊。说一下这个背景介绍，说这个80年代初期呢，这个下海成为了这个社会上的一大热点啊。这个艳红呢，找了个四川朋友一起做生意，治国加上这个和平，听了能赚钱也要参一股。可是这个当交了2000块钱的本金之后呢，又担心赔本，没完没了的嘱咐艳红别坑了自己 啊，老害怕了，吓死了都快。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网上可以跟我们互动弹幕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你觉得谁适合演和平的，可以跟我们老铁们发一波弹幕走一走啊。 对，扣一波这个 小六啊什么的。 对呀、 啊、 刷刷弹幕，看看我们这四个人里边谁比较。 弹幕可以不用刷，互动起来好不好。是吧？当然你要有 当然有礼物也可以啊。 不排斥，好吧？ 嗯，这话我来说。 对，不排斥啊。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网剧每日推荐。啊，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部网剧叫《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啊，单人播放量是6385万。 嗯。 这个听这名儿就知道它是就是特别 青春系列的， 哎，对，就这种感觉的。这部片子呢是根据作家赵钱钱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讲述的呢是腹黑傲娇的一个医生叫江晨、 嗯、 他和一个元气少女陈小希19年间两个人共同成长，从青梅竹马再到错失然后再到牵手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 嗯， 也是挺经典的一个爱情剧的桥段哈。 对，就俩人小时候 听众朋友，嗯，果然是扣了一波六六六六六。对，刚才大佐不是说了吗？他要的啊，就是有小礼物也可以刷一刷。 对对对，这个不仅有没有都可以，反正 老铁没毛病。然后关于没毛病，我还想给大家讲个故事。我那天听、 嗯、 也是听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说，他叫王哥、 嗯， 就是这一位是个女的，但是她叫王哥，真名就叫王哥。他那天给我讲了一故事，特别冷。 多了。 他说。是这样的， 嗯， 说你就看啊，他们家是那个内蒙的，就是草原，草原上就有羊。他只要有一天有一只羊，你会发现它身上没有毛，然后呵呵经过兽医诊断，得了没毛病。 这个挺符合这个灯烤的这个， 特别 一下凉了。 听完了以后我傻了，你知道，我反应了3秒钟，我才知道人是没毛病。 我强行控制住了自己，刚才没在直播间喷出来。 特别棒，特别棒。 关键没 毛 病， 没 是没毛病。那老铁，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老铁 这我知道， 你知道吗？ 嗯、 是什么？ 那东北人都知道老铁是啥意思？ 就铁词儿吗？ 不是， 但是它有一个翻译， 对， 是什么？ 在东北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小时候家长都会告诉孩子不要去舔那个大铁门，你知道吗？ 嗯， 为什么叫老铁呢？就是一旦你好奇舔了这个铁门， 啊、 你的舌头会粘到门上， 没错。 然后你会有一个跟你特别好的小伙伴过来帮你吹，他以为会通过他这个气儿吧、 啊， 然后帮你把这舌头 吹下来， 化开、 啊。 但结果他吹一吹，他也粘上了， 就越吹越。 两个人一起舔过铁，才能叫老铁。 哦 Old T 这样， 哎，这回小弹幕666啊！ 哎，果然是又刷， 果然又刷了一波666啊！ 请我们导播老师把这画面稍微放大一点，因为这网友的名字，你看给我们扣了这么多六，我都看不清他叫什么。 叫做全世界的和谐还是健康啊？ 全世界就姑且叫健康吧。 啊、嗯，好，姑且叫健康啊！谢谢你的666。 多刷两次，然后对吧，我们就能看清您的名字。好吧，我继续介绍我们这部剧啊， 嗯、 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青春爱情故事，人叫全世界的国旗，你还健康、 啊、全世界的国旗啊。sorry, 谢谢这位朋友，全世界的国旗啊、 嗯、 整部剧的气质呢比较俏皮和幽默，也展现了陈小希倒追江晨一路上啼笑皆非的一个日常， 没错， 记录了青春时光里最美好的心动时刻，就让我想起了恶作剧之吻，有没有有一点点像， 就是两个人对、 从高中 从小就一起走，然后慢慢走到这个牵手的过程， 对，然后这个还是女追男，嗯，但是他这女追男的过程，就恶作剧之吻当中女追男的过程还是挺揪心的，太虐了，虐死了啊！然后我知道，木子也是演过这种类似的青春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的，是吧？ 嗯，是的。 介绍一下呗。 我参演的那个是电视剧《玫瑰与饼干》，然后它主要其实是讲述了。可以说蛋糕房里面的就是我们的那部分吧，就是讲述了很多蛋糕房里面的种种欢乐啊，完了之后开心啊，分离啊都有，然后跟年轻人的这种心路历程挺像的。 嗯，也是就是那种比较经典桥段的那种青春爱情， 嗯，友情 啊，友情， 对， 你看我怎么就能把友情这点忽略了呢。 青春里边 是吧？ 不应该是友情放在第一位的吗？ 你看看我怎么回事？我其实是这么想的。 难道你的竞争里只有爱情吗？ 这么想，没说出来，没说出来。好了，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部叫《班长大人》的第二季。 对， 我记得第一季其实还颇受好评，我们的节目也推荐过。 对，推荐过不少次。 对，这个《班长大人》第二季也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650万。 对，没错啊，这个《班长大人》第二季呢，是由这个腾讯视频啊，还有这个北京的一个好嘞，我就直接介绍内容了啊，这个根据这个陈岚的同名漫画改编啊，讲述了拥有强大脑动原力的少女叶慕希与这个青梅竹马的全能少年廖丹毅，还有这个完全不同的宇宙体制的这两个人呢，被这个命运纠缠在了一起，在这个满是怪胎学渣的高一十班展开了一段神奇的校园之旅。在这个最新的一集当中呢，自从这个廖丹毅走了之后，叶慕希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尽管他极力的装出一副whatever 的样子，可是这个同学们都看出来他心里很不好受。于是呢，这个同学们创造机会让这个两个人来到了游乐园。经过一连串的事件啊，这个廖丹毅把一切都告诉了叶慕希。 嗯，这是最新一集的剧情是吧？ 对， 好吧。你看班长大人嘛，高一十班嘛，上高中的时候，你在干嘛呢？谈恋爱呢？ 学习呀、啊，干嘛呀？ 真的吗？ 假的。 张彤，你高中的时候给你印象最深的事儿是什么？你那时候有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吗？ 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我根本不懂什么感觉。 我跟你说，一听那个就那什么，回答太快，你知道吗？套路太深，对对对，套路太 回答的太快也不行。 学习只有学习使我快乐， 对，学习才 需要在书里边的 海洋。你学文学理，学文学理， 学理学理 学理的，好吧。 对，我就特别爱学习，两学一做才能让我快乐，一做一做。 可以 掌声 啊。木子吗？你上高中的时候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儿吗？ 我上高中，我们是女校，我在澳大利亚嘛，从小是在那边长大的，对，然后我当时学的 是 How old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Welcome to China. 日语说的真好。 然后呢， 对，然后那边就不存在什么青梅竹马了，因为跳舞的都是女孩子，然后都是女校，反正就是挺充实的吧，每天就是三点一线，就练功，然后上课，然后回家，就基本上。 那你呢？ 还是有点单一啊，这个经历。我也是上学呗。 然后呢？ 我两点一线，还少一点，因为我就学校加，我不用练功嘛。然后我学理的。 对，一看也是爱学习。 你看是吧？ 对对对，一看就是一类人。 我忍不住了， 我不想接呢。 没毛病，没毛病， 没毛病，没毛病啊！对， 好了，我们请木子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推荐的第三部网剧吧。 好的，这部戏叫做《拜见主公大人》。 公主，谢谢 啊， 公 主， 公主， 对，公主， 没事没事。澳 大利亚回来都正常， 对对对， 中文不好不利索， 很正常，很正常。 中文不太好，请大家谅解一下。 能理解。 拜见公主大人，他这部戏主要是讲述了深游戏玩家情展意外穿越到了自己玩了十年的新天龙八部的新游戏世界当中。他从此拥有了所向披靡的强大力量，但他在穿越之初呢，就因为误会成为了武林的公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连串的围剿跟阴谋，他就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秦展却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消失已久的危机感和热血沸腾的感觉。最后呢，这个秦展与四个拥有强大本领并且忠诚于他的手下在一起，克服了一个个棘手的难题。在这个过程中呢，秦展也结识了徒弟李清雪以及亦敌亦友的雨辰等人，收获了九尾的爱情与友情。 你看现在网剧都是这样的套路哈，用一个穿越这样的情节，然后呢再把原有的像什么友情啊、爱情啊，包括一起什么克服困难啊，这些 打怪打怪升级 啊，然后再把这些情节给它镶嵌进去。 对，没错，而且 很类似， 而且还有好多的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穿越到了古代呀、或者是穿越到了未来，他已经开始穿越到游戏世界里了。 对， 厉害了。 总之就是各种穿越嘛，对吧？我觉得他这其实说的就是在游戏当中找到自己存在感嘛，是吧？之前对，之前我们其实也推荐过这部剧，我记得。 对，我有印象。 但你知道，我每次介绍这部剧的时候，我都特别想知道，他说他结识了徒弟李清雪和亦敌亦友的雨辰，这人到底是真人还是在游戏当中碰到的人？ 应该是游戏当中，我觉得是。 但是你说他在游戏当中收获了友情跟爱情，我又觉得这事儿 有点奇怪，是吧？ 啊，对对，有点奇怪，就是人还是不能太沉溺于虚拟世界。 嗯，没错。嗯，我们还是要这个常常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处在这燥热的直播间里，对吧？ 还是刷礼物比较靠谱，老铁们啊，赶紧的小礼物啊！ 好嘞，好嘞。那我们马上到整点了，大家收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继续我们的网大每日推荐。一会儿再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找人来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了，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徐然。 我是大佐。 大家呢可以在 FM98.2 以及 AM927 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 同时呢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全国第一家可以看的广播。所以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视频直播的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生的一些情况了。 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扣一波六啊，刷一点小礼物啊，但是那个礼物刷不刷都无所谓啊，无所谓啊，听着吗？无所谓， 咬着牙说的。 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青年演员，首先是欢迎张彤， 欢迎。 高铁啊， 还有邢木子，欢迎木子 ，Hello， 特别腼腆的两个青年演员，请你们嗨起来好吗？ 脱衣服吗？ 啊，这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人没说脱干净也可以，脱一件还是行， 挡住镜头可以，来， 挡住镜头可以，好， 给请张彤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推荐的网大吧，第一部， 第一部啊，最后一个恶魔，这是讲的一个护士。林娜在决定好婚期之后呢，她的这个未婚夫出园突然失踪了。林娜闺蜜何丽珊为了安慰她，陪她去美容院，没想到偶然抽中了去安琪岛双人游的大奖。然后呢，这个丽珊呢就邀请这林娜和她一起去，在这岛上发现所有人都失控失踪了。失踪了。林娜和丽珊呢在逃跑中得到了这岛上猎手的帮忙，并知道这岛上被不明力量控制了。这是黑暗力量呗，是吧？而这时候呢，一切竟然和林娜突然失踪的这个未婚夫出远有莫大的关系。在接近相近的同时，真相的同时，这个林娜处境也越来越危险，然后就不知道然后了。 然后看一下单日播放量是30万、 对对对对对。 在最近推荐的网大当中，这个播放量可以说差强人意吧。 对， 还是有不少比它播放量更高的一些这个网剧的。 没错没错。 但是呢，你看啊，它这个名儿叫《最后一个恶魔》， 最后一个恶魔， 再加上你看他的未婚夫是一个考古学家，然后呢又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岛，还这个岛被这个神秘的黑暗力量所控制，所以我觉得。它有点类似那种惊悚的那种剧， 对， 我可以看 而且 它 的剧照也是属于一种形象呢，就是这种比较恐怖的。 啊、有恐怖啊、悬疑啊等等，应该是这种元素的系列剧哈、嗯。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找来看看。但是我觉得30万哈。考虑一下哈， 对，考虑一下， 考虑考虑， 大家考虑考虑啊。 来，大家再听这个大佐给介绍一下第二部吧。 对，第二部大家又更该考虑考虑了啊。这部片子呢叫做《血钻金童》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6万之多。 咬牙说的都是、嗯、 说的呢是这个对说的呢是这个富家女唐诗诗啊，这个旅游归来带回了一匹世间罕有的美丽红绸啊，她把这个红绸呢 红缎、 啊、 谢谢哥 啊 sorry 啊这个她把这个红缎呢绸缎吧、啊、对吧，她把这个红缎呢制成了4件闺蜜装啊，与自己的这个好友啊秦锦、蓝琪还有表妹小英一同分享，这个恐怖诡异的事件随之发生，接触过这个红缎的人呢接连产生了幻觉，甚至是开始自己啊就开始自残了啊，这个厄运呢也是即将来临。秦锦呢与这个唐诗诗前往古村，与这个实习教师柯良、警察陆子明一起啊，这个尝试揭开红缎的秘密。 嗯，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海报啊，大佐再给大家放一下，老恐怖了。就这个比刚才、那 个、这 个 真的是挺吓人的， 对，这个比刚才那个最后一个恶魔就更明确是一个惊悚题材的网大。 我还是关了吧，放在我旁边有点违和感太强了。 刚才张彤说吓死宝宝了，你觉得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违和吗？ 吓死 宝 宝 了， 大宝宝， 大宝宝， 没毛病。对，然后再结合上他最后又和实习教师包括警察一起尝试揭开这个秘密、嗯、我觉得又有点侦探的这样个、嗯、这个意思， 对，又想去把这个东西搞明白。 对，但是你别看他这个播放量16万啊，坦白讲我觉得是在最近的网大当中、嗯、他的情节就这条主线比较清晰的那种， 嗯， 就是首先就有一东西特神秘，反正接触过这事儿的人都有问题、嗯、 对， 然后最近就顺着这主线发展下去就解决这事儿呗、嗯、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谜团， 没错， 这比较符合一种比较经典的编剧的这个思路哈。 嗯， 对， 好吧，那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一部吧。 嗯 啊，月光侠是在优酷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16万。这个呢，这个片子啊主打的风格有点多、嗯、从这海报就能看出来啊，又打奇幻风格又打爱情风格， 嗯， 有很多种元素，主要讲述了一个被劈腿的姑娘意外就变身了，变身成爱神了，还有个称号叫月 光侠。 月光侠， 这难道不是每个月都把工资花没了的人吗？ 对，就给了人很多种遐想，而且我还想到那个美少女变身的那种、嗯、代表月亮消灭你们，就那个月光侠可能还有点正义化身那么个意思。 嗯， 但是他还有一种意外的能力，就拥有让人相爱的能力。 哦， 感觉还挺美好的。然后在帮助其他人获得爱情的过程当中呢，他主人公也获得了不一样的收获，就是可能又通过大家就是在爱情当中可能碰到一些困难，然后他又帮助这些人去相爱、嗯、所以可能自己也收获了幸福的编不下去了。 对， 对， 强行编了一波剧是吗？ 咬着牙硬编、嗯、 所以就整个剧还是那种比较轻松愉快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吧、嗯、我觉得应该是一部比较不错的下饭剧。 下饭剧， 对，就可能看了让你觉得比较乐呵，然后看完了也觉得至少不会像看惊悚片一样看完了后劲儿特大、嗯、就是这种题材的剧、啊、 至少不会后背凉。 你看你后边大佐有个人， 四个 好几个呢， 四个呢，我告诉你吓死了、 对，因为后面是我们几个的海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知道吗，经常有听众下了节目以后给我发，他说徐然你们上节目的时候那后边那四张脸有时候可惊悚了。 哎，真的 真的切咱俩单人画面的时候真特惊悚，你知道吗？ 就不说那个，有一次我坐在就是 你 那个位置，我不想看，特别吓人。我有一次坐在你这个位置，我这个眼镜片是反光的、 嗯、 然后那天应该是斯坦来做节目吧、 嗯、 我正在一心一意的听他讲那个影片的经历跟流程、 嗯、 然后我突然之间发现我的镜片后边有一张大脸在那看着我，你知道吗？特别可怕。 好，你说磊哥脸大、嗯 没有，然后我慢慢的就是当时没敢回头嘛，你们俩在说话、 啊、 我后来就 怎么了，后脖梗凉了、 啊、 对，我们、那个、 就这样的感觉，我 这几个大脸这也成了我们的 logo 了、 嗯、 对， 就是现在已经给在大家的这个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是脸跟脸 plus。 对 对， 你说真，你看，但实际上我的脸特别小，你知道吧？但是在做这张海报的时候，那个就后期老师还说，他说我把你跟王哥的脸使劲往前贴，使劲往前贴，才能跟他俩的那个大脸搭档上。 真是 老费劲了，我跟你说，真的，他们俩的脸，嗯，这个 size 反正是挺惊人的， 一定得拿广角拍。 你怎么知道这是拿广角拍的？ 你肯定吗？ 是吧？ 对，稳妥。 有专业的， 对， 嗯，有故事，好吧？ 还是别看了，越看越害怕。 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两部惊悚的网大啊， 嗯，对， 然后还有一部下饭的爱情网大， 没错 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看。但是鉴于这个播放量30、16跟16， 也可以大家自己考虑考虑要不要看。 啊、哎、嗯，你说太直白了， 那个自己考虑一下要不要下饭。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今晚戏中戏这个环节、 嗯、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围读的剧本是《我爱我家》。 嗯， 嗯， 我们之前其实也围读过很多次，但是因为这部剧太经典了，所以有很多桥段，哎， 嗯， 就激动的舌头都闪了。 对对对，有很多桥段， 对，有很多桥段还是很经典的、嗯、还是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再找来这部剧然后多看一看哈。 对，而且 这才是真正的一部下饭剧，而且你看了以后真的觉得很开心的那种。 对，而且最近不是要说这个我爱我家要翻拍了吗？还是说已经在网络上，因为 已经立项了 吗？我最近看到有好多就是新的那种，就是说宋丹丹他们又回到一块儿，又重新拍了一部剧我爱我家，还是小品，对，原班人马。 哦，那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因为其实现在一提到 也可能是在某个综艺节目里边、 啊、那也有可能。其实现在一提到翻拍，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有点紧张， 对， 就是生怕你把一些特别经典的情景剧 给毁了。嗯， 对，嗯，还是好朋友。 对，比较胆大啊。 老铁没毛病， 没毛病， 没毛病， 没毛病。英文怎么说？ 没毛病。 No problems. No disease. No for disease. No for disease. 对， no disease. 没皮儿病。这不就是那什么表脸吗？ 看我们节目不仅能图一乐，还能学学英语，多好！ 长知识，真 棒，说真好。 厉害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围读的这个背景介绍吧。 对，说这个80年代初期呢，下海成为了社会上一大热点啊。这个艳红呢，找了这个四川朋友一块做生意。这个治国跟和平听着能赚钱，也要参一股。可是当交了这个2000块钱的本金之后呢，又担心赔本，没完没了的嘱咐艳红别坑了自己。 嗯。今天这一段呢有五个角色，治国、治心、和平、艳红，其实人物角色都很鲜明了、 嗯、 对吧？治国是治心的哥哥，然后和平是治心的爱人，对吧？ 对， 没说错吧？ 没错没错。 然后艳红呢是他们的一个邻居，然后还有旁白。所以我一人分饰两角吧，就是我艳红旁白，好吧？ 好， 大佐你剩下的给大家分一下角色。 我艳红跟旁白已经，那治国的话，要不就 张彤来， 可以 吧？ 嗯，然后我就是知心，然后和平就是 就归我来了。 但是咱们再捋一下这个人物关系啊， 啊， 我是治国， 对， 然后治国跟知心是什么关系？ 兄弟关系 ， 对。 然后那个艳红是谁的人？ 邻居 ， 和平呢？ 和平 媳妇 儿啊，知心的媳妇儿， 对， 这我弟妹， 真没看过吗？ 弟妹，我想不起来了，这人物关系， 哦，就容易 很早了，这个片子， 对对对。那成，那咱们就准备走一波，好吧？然后大佐来给我们起个光，好吧？ 好，来3、2、1， 走了。 哎， 对了，你给我点钱，我昨儿给圆圆买鞋了。 别提钱啊！不知道这年头钱不经使啊。 那你说我一男人上班，兜里连个子儿都没有，像话吗？啊， 忍着吧你，像咱这种靠工资过日子的难。 得，不给拉倒，别趁机污蔑我大好形势。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跟10年前比比，咱们家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吗？啊， 那是，这要是跟旧社会比，咱家这还当地主了呢。 对，还大地主，刘文彩那级别的。 你好意思比？有你这模样的刘文彩吗？还整天人五人六的夹个皮包，说皮包都抬举你，人造革的。哎呦，碰巧了呢，也能坐回小汽车，还没人擦车的钱挣得多呢。 哎，这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正在着手解决。 嗯，等你解决完了，你也该退休了。得，给你点吧，省得上街买个冰棍都没钱。 在屋子门口，艳红和智心正说话呢，和平和治国听见了。哎，智心，大培他们明儿就走，先去四川，说是弄辆车柑橘看看好笑不好笑。你要是在北京能给他找一仓库，到时候一准有你好处。 行行行，你等我给你打听着吧啊。 嗯嗯。 哎，你怎么这好好的又折腾起柑橘来了？ 大培呀、啊，他非要做，我呢看有赚头就入了一股，嗨，才2万多块钱，玩呗。 那这咋分成啊？ 风险分担，利与均沾啊。 哦，那 这柑橘啊，在当地收购价才2-3毛一斤。北京的批发价能到7-8毛呢，刨去运费呀、啊、损耗， 嗯， 怎么着也有一半利。 嗯， 哎，你也来一股？ 我，哎呀，我现在这不是手头有点紧吗？要不我真来一股？你像对半利，这个2万变4万，这也不错呀。 是吗？可不是呢。 哎，你听说没有？对半的利。 你就甭动这心啊，上班去了。 你什么时候手不紧了？然后 哎，艳红，这跟知心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嗨，没什么，嫂子，就一点小生意。知心吧想入股，他没钱。 哎，他没钱是他的呀，我跟你大哥有钱啊，我们入几股成不？ 你想入股 啊？ 成啊。 哎，坐这 那个2万块钱一股，您来几股啊？ 你先给我来200块钱的时候尝尝行吗？ 什么您就尝尝，您这买黄瓜呢？2万一股，您给200，您不觉得这悬殊稍微大了点啊？ 哎呀，这就请你多费心了，这不得你多帮忙吗？ 哎， 嫂子，咱该干嘛干嘛去啊，别在这儿现眼了。 嘿，我现什么了？我花钱做生意，我现什么了？我200块钱是假，2000块钱是真啊！我豁出去了，2000块。 哟，你也别豁出去，就这2000块钱，哼，哼，唉，要不这么着吧，嫂子，你也不是外人，我不是入2万吗？我让给你2000，咱们呀就来个内部调剂，就甭惊动别人了，成吗？拿钱来吧。 成，我给你上银行取去。 傍晚，治国下班回家，和和平在客厅里说话。 我当时这帮人做生意多难呢，早知道这么容易，我早就做了，还等今儿？ 我觉得这事儿悬，听你一说，我就不踏实。这2000块钱对咱说可不是小数，就这么哗啦一下子让人给拿走了，那万一要……哎，艳红不会坑咱吧？ 不会吧，哎，他怎么能坑咱们呢？他就跟我妹妹差不多。 嫂子 哟，说着说着我亲妹妹就来了。嘿， 哎，艳红来了。 哎呀，嫂子您可别这么叫我，这回头啊小凡妹妹可该吃醋了。 来吧，艳红，坐吧。 哎，嫂子，这是我给你打的收条，您拿好了啊。 哎，都是自家人还打什么收条啊。哎，你坐这儿。 哎，坐呀，艳红。 不要， 艳红， 这紧接着给收起来了。这 跟你嫂子做生意的是吧？ 啊， 好好好，你那朋友走了吗？ 啊，您说大培啊，不知道他明儿几点的飞机，您干嘛呀？ 我吧，我想跟他见个面，好歹也算合伙人之一吧，是吧？我也得照顾几句啊，这2000块钱也不是小数，万一有个闪失，那我倒无所谓，你嫂子可就没法活了。 他比我心还重呢。他 哦，哎呀，这人大培老飞四川，轻车熟路的，这还用关照吗？再说你们那股份在我那2万块钱里头呢，是赔是赚到时候咱单算，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 嗯， 拿了我们的钱他还不知道啊，没事儿，我就是说，这个赚不赚钱无所谓，只要能把本儿收回来就行。哎，艳红啊，我们可是信得过你啊，你能保证不赔本吗？ 哟，保本儿啊，这我可不敢保证啊。水果这东西它一天三变的，哎，你们要是不放心啊，现在撤股也来得及，好吧？这心太重。 哎， 我看要不你们就甭做了。你那2000块钱我还没动呢，我现在就给你取来啊！啊，我现在这给拿去，回屋拿去。 哎，弄好了，可是对半的利， 2000变4000。 哎，艳红啊，艳红 啊， 反正吧，这钱闲着也是闲着，那艳红妹妹要用呢，就拿着用去。 对，你拿着用去吧。 啊，拿着用？嘿，不对呀，大哥，这可不是我跟您借钱啊，这是咱们一块儿做生意。 对对对，是一块儿做生意。反正我们知道艳红妹妹一定不会坑我们 呀。那肯定不会啦。 我跟你嫂子都是老实巴交的，这点钱我们也是奔命奔来的。他谁要忍心坑我们啊，他也下不去手啊，是吧？ 可不是嘛，那绝对下不去手。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大哥，您这话，您要是这么说，我可得把话说头里啊。这里边可没谁坑谁啊。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这里头啊都有发票单据，是赔是赚的咱一算这就知道了。 不用算不用算，我们知道怎么算，艳红妹妹也不会让我们吃亏，是吧？这我们心里清楚着呢。 哎，不不不，这大哥你不能这么说话啊，你可不能这么说。 哎，艳红啊，你家有事儿你就忙你的去吧，我们这儿啊该吃饭了，咱得。 哎，这万一要是赔了，我可得把话说头里，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啊， 放心放心，赔不了，绝对赔不了，我知道你绝赔不了。你就不在这吃了吧，啊！ 傍晚，治国和平在客厅跟治心讲话。 哎，我就说这么点事儿，说这么半天，你烦不烦呢？艳红不会坑你们的，这我可以担保啊！就你们那2000块钱，还好意思往外拿？你这不够给人塞牙缝的呢！我跟你说啊，也就是看我面子，要不然艳红啊根本就不接你们那钱。 这就行啊。他只要不坑我们，赚不赚钱的能把本收回来就行了。 哎呀， 哎哎，大哥，那可真不一定啊。你说这水果这种鲜货呀，这风险也比较大。你说成千上万吨的往露天货场那么一放，你赶上个刮风下雨的一烂，那就一大半啊。 啊， 嗯， 你说在这车皮再晚那么两天啊，路上再耽搁两天，运到北京就不定什么样了。就算你到了北京啊，哪有那么好就批发出去啊？这搁一天呢、啊，就是烂几千斤，到时候啊，你哭都来不及。反正啊，你们俩胆小啊，这个要是我呀，就绝对不会做这种生意。不过呀，咱也别太担心啊，这个万一赔了呢，就算花钱买个教训。要不这么着，你们那股啊算我的啊，要是赔了2000块钱，我一分不少都给你们，咋样？ 哎，那感情好了啊。那要是赚了呢？ 那这赔了赚了都是我的呀，我顶多把本还给你们，再给你们点利息。 要不这样吧，咱来个内部调剂，咱各分担一半怎么样？ 行吧，那不就2000块钱吗？有我1000， 成，钱。 他这我这不是没钱吗？这么着啊，这个你们先垫上，等咱们赚了钱啊，我再还给你们。 那要是赔了呢？我上哪儿管你要那1000块钱去？ 哎呀，那就算我借你们的行不行？咱不是一家人吗？我又跑不了。 行了行了，和平，你让志新该干嘛干嘛去吧。你让他拿1000块钱，你现在翻翻他那兜，你要能找着1块钱。算我小瞧他， 这瞧不起 谁。今儿上午连烟都断了，愣从小张那儿骗出来1.2块凤凰，现在小张跟老爷子那儿还对不上账呢。 哎哎哎，你提这事干嘛呀？我这现在不走背字儿了吗？ 你什么时候不走背字儿啊？ 大哥，这落潮啊总有涨潮的时候，蛟龙总有上天的时候。哎，你说到那时候啊，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当然啊，你们也不信这个。要不就这么着吧，我给你们找个人，你们内部调剂一下行吗？这找谁我都想好了。 谁呀？ 咱爸。 好，看这段挺逗的啊。其实这段我觉得节奏特别重要。然后刚才说错了，治国跟和平是一家，介绍角色的时候我说成治心跟和平是一家了，所以可能就是导致听众也有点糊涂。我刚才看一听众还跟我们反馈来着，说演员关系介绍有点错乱，是治国跟和平是一家。 对对对 对，怪我介绍的有点错乱。 老铁们很清楚 是吗？ 观众心里明白。 对，老铁们就特别明白， 老铁们都懂。 这北向可达鸭 是你的粉儿吗？一直在叫， 我的粉 儿，一直在叫你大总你好。 哇，我的有粉儿 了， 还送了好多气球，多谢多 谢 谢 谢谢谢。 还有残缺的光影二，谢谢给我们发来的鲜花 啊。 还有下一位，我有点看 住城堡的小动物， 小动物 说坑坑坑，我要没看错的话啊，应该是 坑坑，那怎么着说？说谁是坑啊？ 不，那这 像这种我就不念了，一般 不接了是吧？ 对，因为不知道您想表达什么呀？你想夸夸大佐吗？嗯，呱唧呱唧， 又说我了啊！ 我觉得大佐今天的智新扮演的特别好，然后那个谁，那个张彤的那个治国也特别有范儿，然后和平也还挺有那个感觉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木子可能年纪小，和平他是那种特别有。北京大妞的那种范儿， 对，就是家里边所有事我都要管， 对，就我都要张了，他有点就大管家那么个意思， 就是比较愿意忙活的那种， 对对， 能张罗，但是智商好像没跟上。嗯嗯， 你说和平是吗？ 两个人眼神，我你有没有发现两个人眼神交错了一下？ 对对对 对，看到了， 还没反应过来呢，这事儿。 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戏其实还是有挺多就是能够擦出火花的地方。 没错没错。 今天是时间有限，我们就不来第二番了。也非常感谢两位演员今天能参与我们的今晚有戏，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来关注我们今天晚上今晚有戏整个的这一个各个片段吧。也感谢天津御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没错，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拜拜，明儿见。 拜拜，明儿见。